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谈一谈脑健康的问题。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欢迎严老师啊。为什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呢？我们也看到啊，从2000年的9月16号呢，我国把每年的9月都命名为了脑健康月，而之后呢，也将每年的9月16号就定为了脑健康日。所以在脑健康日的前夕，今天呢，我们就想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关于脑健康这样的一个问题。而对于我们的每一位朋友来说呢，脑健康也不仅仅只是这一个部位的健康，它其实是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整个的统领的部位，它给我们带来的当然也是整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是想听严老师和大家去说一说，我们通过一些良好的生活方式还有运动锻炼的方式，怎么能够更好的去促进我们的脑健康，是不是严老师？ 确实是这样子的。大脑的健康呢，就像刚才孟莹讲的，它关乎到身体的各个方面。脑血管的疾病呢，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呢，也是位居第一的致残性的疾病。那么大脑呢，它掌管的呢，比如说我们人体的感官啊、感觉、思维啊，相当于就像孟莹讲的，是人的司令部啊。大脑的重量呢，它只占人体重量大概是2%左右，但是呢，它对血液供应的需求呢，它是身体全身血液供应总量的20%。那么脑细胞呢，必须依靠充足的血液的供应来维持它的正常的运作，人呢才能够做出判断和正常的思维活动。所以我们就不难想象，这个大脑它在人体当中扮演的角色，和身体呢对大脑工作它所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了。那你像大脑它本身的构成呢，实际上呢，它是有几百亿的这个神经细胞共同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它又像一个网络似的。那么有的时候呢，人们就把这个大脑呢，就比作为像一台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它指的是构成大脑的一个细胞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神经细胞当中它是有那个突起的，我们把它叫做突柱。那么这个突柱呢，就相当于是这个大脑的一个细胞当中的是一个芯片。所以说呢，这个大脑的这个工作呢，它的复杂性和它对身体的影响，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值得人们去关注，不仅是研究的问题，而且也是关乎到健康的问题。那么在大脑来讲呢，它特别怕的是什么呢？怕的就是缺氧。 对对。 而这个氧气呢，又是通过血液的运输送达到这个大脑当中。所以我们讲呢，它的重量不大， 但是他对血液的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人们发现呢，你比如说现在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大脑缺氧呢，缺少氧气呢，如果是六秒钟的话呢，人的意识呢就会丧失。 嗯， 如果十秒钟的话呢，那么自发的脑的这个活动呢就会消失。如果五分钟的话呢，他大脑的这些活动呢就可以产生不可逆的损伤。如果10到20分钟的话呢，就会出现呢大脑神经性的细胞的死亡。 嗯， 啊，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大脑如果缺氧，缺氧的背后就是血液供给的不足。 嗯， 那它带来的问题呢，就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从我们对大脑这个健康的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它是由两种内容构成的。一种呢就是大脑出现的疾病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说到比较多的脑卒中，就是中风啊，或者说脑炎，这些疾病类的，这是大脑会出现的故障。另外一个呢就是大脑呢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处在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是大部分人的一个 大部分 状态 状态。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实际上呢它是和我们生活的方式、工作的压力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对对， 所以你要想转移它的这种压力，缓解它的这种紧张的这种关系，那怎么办呢？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好，工作的过程当中也好，一个呢就是要善于休息，第二个呢就是善于用不同的刺激让脑的工作呢更换它不同的区域的兴奋性。 嗯， 啊，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各种各样身体的活动的形式呢来增加通过脑部的血液的循环量，这样的话呢就会改善呢大脑在工作过程当中它所产生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 嗯，对， 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这就等于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确实脑的功能出现问题，那么我们思维的判断就会迟缓， 嗯， 错误率就会增加，而且呢我们从体育锻炼来讲呢，你的动作就会出现变形，甚至呢还会出现一些运动受伤等等的各种问题。 对，您这讲的还都是我们已经在做一些事情或者是运动的过程当中发生的问题了。我们其实都有这种感觉嘛，就像我刚才一直强调的，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司令，那它一旦出现了问题，给我们轻则造成的就是像刚才说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或者说叫我们这个已经处于亚健康的一种状态， 嗯， 干什么事情啊都丢三落四的啊，或者说我们出现头晕眼花的情况，那重则一定就是已经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大脑出现病症的情况了。 对， 对， 但是前提就像我刚才也说到的，我们大部分人现在都是处于一个大脑亚健康的状态。那这种亚健康呢，它当然也是因为这种精神压力比较大 对 给我们造成的，但同样呢也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关于生活方式不够健康给我们造成的这种影响。 对，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还是听杨老师和大家去讲一讲吧，伤脑的生活方式都有哪些，我们需要去注意需要去避免。 对，我想在讲这个之前呢，我再把前面呢稍微再补充一点。 嗯， 那就是说对于我们脑的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比较多的还是一个功能上的，就是脑的功能本身的这些存在的问题和它扮演的角色。那么从我们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除了讲的有自然人的这些脑的这些问题以外呢，还有社会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会有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也好，或者说是小的故障也好，甚至严重的疾病也好，比如说人的这种焦虑多疑啊，甚至抑郁啊等等的，这其实呢也是和脑的健康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但是这些呢 它更多的是从人的一种心理上所产生的身体的某种感觉。所以在心理这个问题上呢，有生理心理学，也有心理生理学。 哇， 所以这个呢，其实呢，它实际上来讲呢，心理是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一种身体的感受啊，但是这种感受它是有物质基础的啊。那么你像我们长时间的紧张压力啊，这都会对脑的功能会产生影响。而脑就像刚才孟莹讲的，它是一个司令部，它是发号司令的地方。那么它是通过神经的传导，它会影响到比如说它所支配的器官，它也会影响到呢比如说人体的内分泌的腺体的激素的分泌啊，而这些呢又会最后呢归结到呢身体器官也好，代谢的活动也好，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人他在生活当中呢，除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器官本身，他对一个是他的存在，第二个呢他对身体的这些生物学功能的要求，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2%的大脑的重量，但是要20%的血液的供应呢，要保障它的需求。而在这个需求的背后呢，又非常重要的呢它的氧气的供给啊。所以这些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从伤脑的生活方式来讲的话呢，第一个就是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嗯 啊，那就说我们其实大脑的这个活动呢是源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同时呢也源于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和人的交流。所以你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常常会给学生讲到，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呢，它有人和人的关系，还有人和物的关系，还有物和物的关系。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我们对这个世界所发现的感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感觉也好，问题也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除了你自己的这个认识以外呢，很多的时候是我们通过社会的这种活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没有人的这种互动和交流呢，很显然大脑的工作呢它就是单一的。这里头包括交流，包括阅读包括呢思考。所以你看我们在给学生讲的时候特别强调批判性的思维，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养成，这些呢都是特别重要的。 对，所以我们看对于脑部的一些就是训练，我们经常也会看到比如说是要多看看书， 对， 多写一写字，多动一动脑。 对， 其实说白了也是让他在进行一种加引号的运动互动 训练。 对，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脑部时刻保持一种 活跃的状态吧。 对对，这是刚才提到的第一点啊。 第二点呢就是失眠。其实失眠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有的人呢可能多一些，有的人呢可能少一些。我自己也经历过，有工作上的压力的时候，或者说是有心情上不愉快的时候，睡不着觉啊。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很好的及时的去调整它，这个还是可以解决的啊。所以失眠呢它主要还是一个脑在工作一天以后通过睡眠的方式呢它要加以修复的过程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有很多关于睡眠的一些研究的工作也好，书籍也好，甚至医院里头专门有治疗睡眠的这种科室啊。那么这里头呢主要还是一个人体呢是要通过睡眠的过程呢让身体呢得到一个修复。 对，说白了就是我们一旦睡不好的话， 对 于脑的这个损伤也是有的。 对 啊，而失眠的这种影响就更大了嘛。 对，因为 脑在一天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通过神经的活动来完成的。而神经的活动呢，它是需要通过血液的供给、物质的代谢的变化。所以你比如说孟英，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包括其他的专家也讲到过，运动呢会产生多巴胺啊，会产生运动后的快乐啊。那你像这些呢，它都是在大脑工作的过程当中一些化学物质的变化所产生的脑的活动的改变，或者说是活动的某种方式的这种形成的过程啊。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一些人体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废弃物。 嗯 啊，那么这些废弃物呢，实际上它是要通过睡眠的这个过程呢把它代谢掉的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如果你的睡眠不好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想象脑的工作呢它依然呢又在一个活跃的工作的过程当中，那么那些产生的废弃物，甚至有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打引号的毒素， 嗯， 那它就没有办法通过代谢的方式最大限度的通过血液的运输排出体外，或者说送达到身体的其他器官进行处理。那这个时候呢，就等于是在大脑当中存留的垃圾物质会逐渐的增多，那它占据了空间，其他的物质就进不来。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对这个脑部的功能的保持，那肯定是负面的。所以你的睡眠好不好，其实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第二天早晨啊，你就会自己感觉到自己的精神状态好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包括大夫也好，你像教练员也好，他要观察运动员睡眠之后第二天起来的精神状态。那么第三个呢，恐怕就是慢性病。 哎，对 啊，因为这些慢性病呢，它往往是和代谢性的疾病是有关系的。那你像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胆固醇的过高也好，那么这些呢都是和血液的循环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而这个血液循环它的变差就会首先会影响到或者说波及到的就是大脑的工作。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大脑它虽然重量不大，但是它对血液循环的要求却是很高的。而这个要求高呢，就是它需要通过大量的血液循环的结果，然后呢让大脑工作过程当中它所需要的能量得到充分的保障，而产生的废弃物呢尽快的把它排出去，这样的话呢保持在一个大脑良好的工作的状态。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环境非常的安静啊，如果变成是一个嘈杂的这么一个环境的话呢，其实你的注意力是很难集中的啊。而且呢这个噪音达到一定程度对人来讲呢是有损害的。 对 啊，所以这个噪音呢它不仅影响到人的听力啊，也会呢影响到呢很多的问题。当然呢声音对我们人体来讲呢它又是一个不能够忽略掉的。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如果我想休息一下听一些很好的音乐，它也是一种放松啊。因为声音它对人体来讲是一种刺激， 嗯， 而这个刺激呢它通过听觉的方式呢，它会对大脑的听觉这个区域的神经元的兴奋呢可以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 嗯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大脑它也是分区的。所以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也好，就像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讲到，你多种的运动，这种多种的运动它会刺激到身体的多个 区域， 不同的区域、 嗯、 那这样的话呢就我们就会使有的区域兴奋，有的区域相对的休息，那这样的话就会使得劳逸结合分配的比较合理、 嗯、对。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我看还有一些呢就提到比如说便秘。 嗯 啊，这个便秘呢实际上来讲呢它也是一个人体呢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呢 不是特别顺畅的一个情况。 嗯， 因为在便秘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就是该排出去的这些代谢的废物不能够正常的按时间把它排出去，那么它的蓄积呢，它就会造成这些身体当中不需要的或者说废弃物甚至是有毒害的物质在身体当中存留的时间延长。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也会引起呢身体当中的许多的问题。 嗯， 因为它的存在并不是固定在这个地方的，那么它不固定在地方，它就有可能随着血液循环到身体的不同的位置，所以它会造成呢很多的影响或者说是负面的作用。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身体来讲的话呢，当然是有影响，而这个影响呢也会波及到这个大脑。 对， 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还有过量的吃糖。 嗯， 就是吃甜食，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人们也认为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大脑的这个工作。当然我在这方面研究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可以看到的这些文章和人们所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呢，确实说到了糖的过量的摄入对大脑的这个影响呢并不是正面的。它是一个负面的因素比较多一些。其中呢之一呢，它可能就是糖在分解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一些酸性类的物质。比如说糖在分解的过程当中，它有主要的是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呢就是从葡萄糖变到丙酮酸，然后呢在缺氧的情况下转换成为乳酸，完成它的无氧的代谢。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彻底的氧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像这种丙酮酸也好乳酸也好呢，它在这个大脑当中存留的比较多的时候呢，它就会影响到脑部的这个功能。所以呢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呢，适量的吃一些糖是问题不大的，但是过量的糖呢，其实这个对身体是有害而无益的。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脑健康和运动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介绍到对于脑健康有损害的一些生活方式。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举行，一共产生五枚金牌。跳台滑雪比赛分为标准台和大跳台，裁判会根据选手从站台到着陆坡的飞行距离和动作姿态打分。2022来张家口的雪如意，与我一起感受自由飞翔的空中魅力吧。 大家好，我是中国冬季两项运动员张岩，我从事它已经15年了。支撑我最大的动力就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和对冠军的渴望。我非常享受在比赛中筋疲力尽冲过终点躺在地上的那一刻，很累但是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获得冠军的喜悦和能为国家争光的荣誉感是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所以我现在非常珍惜为国参赛的机会。备战北京冬奥会，我们一起加油！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千日建成新冬奥，三年还看秀山河。 大家好，我是蔡志周，我是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咨询和建议委员会的委员。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我们的初心就是要建一个冰雪赛区四季山林。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 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我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脑健康与运动这个话题。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临结束的时候和大家谈到了对于脑健康有损害的一些生活方式，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和大家去介绍吧。 再比如说呢，就是过度的饮酒。 嗯， 我想过度的饮酒呢，这一点呢大家可能都比较熟，也有认同感。 对， 因为过度的饮酒呢，人的智力会下降的。 对，意识都已经不清楚了嘛，更别说对于大脑的这种刺激了嘛，就是他的这种判断力都会下降的嘛。 对，还有呢就是吸烟。 嗯， 那么吸烟呢，它对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呢也是有很多的研究证明是客观存在的。 嗯， 所以这个吸烟呢对一个人的健康的影响呢，这是社会的共同的一个认知。 是的， 除了这些以外呢就是营养的不均衡。 嗯， 那么从营养的不均衡的角度来讲，其实它不单纯是对脑的影响，去对身体所有的器官的功能的影响呢都是存在的。 对 啊，当然最后一个呢就是吃得太饱。 嗯 啊，吃得太饱的话呢，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按时有规律的饮食，那就是到什么点消化系统开始做它的工作，它就能够形成一个规律性的活动。那如果你吃得太饱的话，或者说是没有规律的话呢，它会对人体的控制的这套系统呢形成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比较多一些。而饱的这个问题呢，我看到一种解释呢，就是它会用更多的血液留在这个消化系统当中，来帮助这些食物呢进行这个化解。 嗯， 那你想人的血液是一定的，那我分配到消化系统多了以后呢，脑的血液供给量就会减少。所以你比如说我们吃完饭以后会犯困。 对， 我想这个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血液可能更多的用在了消化上，那么大脑可以得到的血液的数量就会减少。 嗯，这些的确是方方面面都会涉及到，而且很明显的一个感觉呢，就是这些其实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过，只要一旦过了我们正常的一个度，一个量的话，自然就会给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今天着重说到的这个大脑造成影响。 对， 而且这种影响呢肯定还是比较严重的。 对， 否则的话也不会把它特意拎出来， 对， 去当做一个问题跟大家去介绍。所以我们刚才听严老师和大家提到的这些生活方式呢，我们一来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谈一谈啊，我们常常提到的这个运动健身的问题，它又能够为我们的大脑带来哪些好处，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怎么改良一下刚才提到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给我们造成的这种影响。 对，我想呢这个里头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运动对大脑的影响，现在呢有很多的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嗯 啊，像幼儿的时期这个早期的运动的介入对孩子的大脑的发展是有非常积极的刺激 和帮助作用的。 嗯， 所以呢，儿童的早期智力的开发呢，它是通过肢体的活动，它占有了非常大的份额。但是呢，它又不仅仅只是对婴幼儿，其实对老年人的身体的健康的保持，特别是对脑功能的保持，其实运动对这个脑的功能的维持呢，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运动或者说是健身，它可以促进大脑的发育，这个呢是随着人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每个时期呢，它都有很重要的可以帮助的作用。因为脑的这个功能，它是和脑的容量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而这个容量呢，是和它的脑细胞的数量是有关系的，而脑细胞的这个数量呢，又和它的具体的工作的状态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呢，人体的活动毫无疑问呢，它就可以刺激这个脑细胞的活跃程度保持。那么这个保持的话呢，它的背后呢，就是使它的功能能够保持住。而婴幼儿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它的细胞是在一个增殖的过程当中，那你的运动呢，不仅会使脑细胞的活跃程度保持在一个水平，而且呢，还会使它的数量发生一定的改变。再加上呢，脑它对我们身体来讲，就像我们最开始它是一个司令部，它可以支配人的器官，可以产生人的感觉，还可以产生人的许多的社会的行为的方式。所以呢，就是说人他的一种肢体的活动和对外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接触，这对他的大脑的功能的保持和提高来讲呢，当然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要想使脑的健康呢，那就是全年龄的这个周期当中呢，都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件问题。所以我们虽然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我们的功能会下降，细胞呢它也会减少，但是如果通过合理的健身的运动，比如说做力量练习，其实力量练习对脑功能的保持呢，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对， 你比如说前一段我就看到一篇文章，他的研究结果证明呢，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做力量练习的过程当中，它对脑的功能的影响呢，是有很明显的作用和效果的。因为我自己理解呢，我是这么想的，那就是说你力量练习，你刺激的是肌肉，但是肌肉的变化呢，它是要受到脑的神经的控制的。然后你通过力量的练习呢，除了它具有有氧运动的这样的一种作用以外呢，它还特别增加了这个肌肉的部分。那么肌肉部分的增加呢，就等于它的空间变大以后，那它就需要有更强大的脑的这个功能来帮助。那这样的话呢，它不就自然把这个脑的这个功能就维持住，这个维持住的背后就是脑细胞的功能的保持。所以做一些力量性的练习，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讲也好，对于老年人的问题的发生也好，其实都是很好的一种正面的刺激。那么第二个呢，那就是可以提高脑部的激素，它的增加。 对， 因为 你想你一运动一刺激呢，它脑的这个活跃程度增加，那脑的活跃程度增加的话呢，他们脑部的这些神经的成分呢，一定是会加快和数量增加的。那这里头不仅是快乐感，还有记忆能力，这可能都是有非常好的帮助作用的。 而且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嘛，这个爱运动的孩子，他们的这个记忆力其实是会更好的，是会促进他们的这个记忆力的。 对， 让他们不管是背书啊、背单词啊，也都会更容易记住。其实这都是有原因的，就像杨老师刚才提到的，它提升构建了我们大脑荷尔蒙的水平，促进了我们脑细胞的生长和增殖分化。那当然就对于我们这个在青少年成长阶段的时候，我们特别关注的他们的这种记忆能力，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体现。 对，你比如说孟莹，你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呢，我遇到过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在听一个老师的学术讲座的时候，他们是做幼儿园的小朋友的游戏活动对幼儿的健康生长发育的影响。你看他那个运动过程当中呢，我们讲的幼儿运动呢，就是跑步呀、跳跃呀，或者是走路的那个平衡性呀，还有投垒球的远度呀。他这个游戏里头呢，他不仅有这个部分，他同时呢还设计了小朋友之间的合作。除了这个合作以外呢，他还设计了一些运算的内容。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通过运动的过程，再加上一些智力方面的元素的介入，再加上呢小朋友在运动过程当中需要合作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在里头。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呢，这个小朋友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他不仅是身体他的器官功能得到了刺激和发展，同时他的智力、思维和包括人和人之间的合作的关系，在这个游戏当中呢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你看，这是我看听到一个这个学术演讲当中一个学者他讲的，他们在幼儿园开展幼儿体育活动过程当中呢设计的运动方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以前在咱们节目当中提到过，就是我在广州参加一个学术会的时候呢，山东体院一位老师做的老年人的太极拳的健身活动。那么除了他做这个太极拳对这个老年人身体的平衡能力啊、肌肉力量的这些影响以外呢，他们在后续的研究的过程当中呢，他还做一些什么样的测试？除了这个太极拳的练习以外呢，他还做一些呢，让这些被试的参与者要去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去计算一些数学的题 啊。 那这个呢就是他要区分呢打太极拳对这些老年人来讲大脑的功能对他的运算的功能有没有积极的帮助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这里头都是提高了大脑当中的一些呢控制身体的各种各样的物质和能力的保持。那么当然第三个呢，我想就是它可以降低焦虑的程度，减少抑郁的可能。那这个也是一个运动的问题，因为这些焦虑也好抑郁也好，很多的时候在心理学者来讲，他们研究的是关于大脑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看到的心理现象，他们是希望通过大脑的这个研究看看在脑部哪个区域发生了变化，哪些物质的增加或者是减少与这些现象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呢，这就是说通过运动的方式，通过这种刺激的过程呢，它也是可以对大脑的功能呢得到一定的改善，或者说人们去寻求导致抑郁或者说焦虑的一些问题，从大脑的物质基础来讲是怎么回事。那么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对一些抗抑郁的药物的研制， 对， 或者说对一些焦虑状态的减少的一些方式，它就有了一个基础性的理论的根基， 有针对性了吗？ 它就会有针对性啊。 对，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减少压力的影响。通过运动。那我想呢，就是说累了出去运动。有压力的时候呢放一放出去运动。所以运动呢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减压的方式。那你像刚刚开学不久，很多的学生他要面对新学期的学业的压力。那肯定是有的。那你像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快到年底了，也要考虑到自己工作的业绩的压力，所以这个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你是躲不掉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这种压力呢降到一个最低值。因为压力它一定会带来身体当中的某些物理的 变化。 嗯 啊，那你像在身体来讲，它有皮质醇这样的一些激素类的物质，那它就会受到压力以后，它会改变它的分泌的数量。那这个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它的作用就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肯定对身体来讲的话呢，就是不利的。 嗯， 但有的时候呢，这个你像皮质醇呢，它又会刺激身体的兴奋性的增加，所以这些呢，其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大脑所扮演的角色和运动对大脑功能的保持呢，它也可以呢有这样的一些积极的促进的作用。当然，第五个呢，那就是对大脑的执行功能。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的执行功能就是我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动力定型，能不能有效的把它展示出来。 嗯 啊，所以这种执行的功能呢，其实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学习过程当中呢，它还是有很多可以涉及到的。包括呢比如说我们对事物的一种抽象的思维能力， 嗯， 还有呢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一些比如说任务的完成，我怎么样去能够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有序的把它能够做好，而且做到更加的完美无缺。其实这里头都是有一个思考的过程，那你怎么去执行它啊，那这里头呢就和你的经验有关系，也和你的大脑的这种工作的能力有关系。所以你比如说小朋友和青年人，青年人和成年人，成年人和老年人，这里头可能都有一定的年龄本身的这种客观的影响和存在。那这里头呢有经验的部分，有知识的部分啊，那这些呢可能都是客观的一些因素吧。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合理的学习，合理的刺激，都可以使得这个脑的执行功能变得更好。 嗯 啊， 对。 那么当然最后一个呢，那就是对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敏感性的程度的提高。 嗯 啊，那你像这个呢，也是胰岛素呢，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讲的话呢，可能大家说到最多的就是和糖尿病的关系。 对 啊，因为胰岛素呢它是起到降血糖的这个作用。胰岛素呢它对大脑的这个影响呢，你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补糖的时间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你补糖以后呢，它会造成血液的葡萄糖含量的增加。 嗯， 那么这个增加的话呢，它就会刺激胰岛素分泌的加强，它要把血糖降下来。所以你补糖的时间如果不合理的话呢，那么你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在运动的时候呢，我需要糖的供给最多的时候， 但是糖没补上来， 但是糖没补上来， 对， 这就是胰岛素的作用。那这个在运动当中呢，就是特别强调这个补糖的时间和补糖的数量。 嗯，对，刚才我们听严老师也谈到了啊，就是健身运动能够为我们大脑带来的这些好处啊，的确，它其实不仅是只影响到大脑，它通过影响大脑会给我们整个身体带来更良好的一种促进的作用。 嗯， 那当然，我们的大脑它对于营养上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我们日常可以多做哪些事情来对大脑有一个更好的促进的作用。一方面我们说了运动啊，那比如说在生活方式上我们有哪些可以去进行改善的地方，那严老师也给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我想呢，一个就是吃的问题， 对， 另外一个可能还是有身体活动的问题。 嗯 啊，那么从吃的问题来讲的话呢，我不知道孟莹关注过没有，比如说现在很多时候叫深海鱼油 啊，对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鱼类呢肯定是对我们身体来讲的话呢，对大脑的帮助作用呢是非常重要的。 嗯， 现在人们也是选择比较多的。第二个呢就是红肉和动物的肝脏啊，那么这个对大脑来讲的话呢也有好的作用。然后就是坚果类的这个食物，还有就是水果，还有深色的这个蔬菜吧啊，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还有橄榄油。 嗯， 那么我们今天呢可能更多的想说的还是跟健身有关系的内容。嗯，啊，当然健身呢我们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一定要关注到，这个健身呢不单纯是指的体育运动，它还包括我们生活方式。 嗯， 所以我们根据前面讲到的大脑和脑健康的问题的这个背景底下呢，其实呢我们从生活方式上来讲呢，首先一个就是保证睡眠。 嗯， 因为有的时候熬夜也好，睡眠不足也好，它是我们失眠也好，抑郁症也好，大脑的衰老也好，它是它的元凶。 嗯，对、 啊、所以呢我们晚上，咱们传统的中国养生呢来讲的话呢，比如说晚上十点左右就是一个最好的入睡的时间啊。那么你要想睡得比较好一点，你看现在又从营养学的角度呢，就是睡前可以喝点牛奶啊，这都是可以帮助人入睡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最近看到呢，也有通过调节呼吸的方式啊，尽快的进入睡眠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平时呢要多喝一些水啊，因为水在我们身体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学元素啊。那么我们人体呢60%-70%是水做成的啊。那么水呢既是我们身体的基本的组成单位，又是我们身体各种物质变化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所以水的保持呢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呢，血液当中的水分占的比例也很高，那如果你缺水的话呢，血液的粘稠度就会增加，所以这不利于血液的运输。 对， 那么第三个呢，那就是我们身体的活动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身体的活动呢不单纯是一个体育运动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的问题，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呢 手上可以拿一些小的把玩的这些物件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也是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那么当然第四个呢，就是真的是要多运动。 嗯， 这个多运动呢我们讲呢，只要身体动，不管你是体育运动还是身体的活动，它一定是对我们大脑是有帮助的。因为它的原理就是大脑的工作，它首先呢是要支配身体的器官，而身体的器官就是由各种各样的肌肉构成的。比如说人体有两大类的肌肉，像我们四肢叫骨骼肌，内脏呢叫平滑肌啊。那么我们身体的活动大部分是骨骼肌的活动，而骨骼肌的活动呢是靠神经的支配来完成它的这种收缩与松弛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身体的活动一定是增加了神经控制肌肉的这个过程。所以这就跟我们人的这个交流似的，你如果把自己固化在一个地方不和外人交流，那你肯定是孤独的。所以人是需要有不断的走动的过程，所以这个多运动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持住大脑功能的一种方式。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多用脑，要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多去动脑筋， 嗯， 多去阅读，多去思考， 对 啊，多去其实关注不同的事物啊。你比如说我喜欢到书店啊，我喜欢去看画展，脑筋要动起来其实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的，但是呢你要去思考。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这个手机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它对我们脑部的健康是不利的，因为它让你不动脑筋的地方太多了。 对 啊，所以说呢我们要静下心来去看看书，去想些问题，去写些东西啊，我想呢这个是对大脑的功能的保持呢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最后一个呢就是多欢笑， 嗯， 要快乐。所以人的情绪呢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来讲呢是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对， 嗯，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杨老师和大家谈到的关注我们的这个